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俊华带出的《爱你不回头》，王阿敏演唱的《投入的爱一次》，张茂默带出的《我总要轻轻的歌唱》。 白云

桌上是你的背影，分手的时刻已来临，彼此成了陌生人，转眼之间变成空。

盖大地。一样一样

背影已走远，带走我的思念，岁岁又年年。青山立两旁，白云为伴，拨动我的心弦。 Thank you.

只有一眼惊喜的泪。